人生是一段漫长旅途，有人回应，有人回数。如果读书与我们同路，再深的夜也不会孤独。光临读书俱乐部，聆听心底的倾诉，感受智慧的温度。 读书俱乐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读书俱乐部。平常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都会请到作者，请到编辑，请到书评人，请到书友，跟大家一起来畅聊新书、好书、经典图书。今天有一点特别，今天我们请到了三位嘉宾，这三位嘉宾呢，都是跟一个活动息息相关的。这个活动呢，叫做阅读点亮中国梦，读书一民杯朗诵活动。我们今天请到了三位嘉宾，这样吧，我们先把三位嘉宾请出来，一会儿呢，我们再把这个活动以及这几位选手的情况跟朋友们做一个介绍啊。首先我们请到了房山文委的副主任刘开平，刘主任你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另外两位呢，是这一次阅读点亮中国梦读书一民杯朗诵活动的两位获奖者，一位呢是一等奖的获奖者宋磊。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宋阿姨今年75岁啊，专门也赶到了我们的现场，一会儿呢还会为朋友们进行一个精彩的朗诵，首先辛苦了，谢谢您。另外一位呢是二等奖的获得者韩子周，韩先生你好。 啊，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嗯，首先这样吧，刘主任您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活动，是在什么范围内展开的，好不好？ 嗯，好。阅读点亮人生，2014年北京市这个阅读北京的活动啊，在全市范围内举行。应该说这个活动我们有幸作为承办方，在我们房山新落成的窦店文化宫举行，吸引了全市朗诵爱好者，包括我身边的75岁高龄的宋老师，我觉得非常让人敬佩。可见这个活动啊，对我们全市的朗诵爱好者，吸引力之大，我觉得真是让人感动。 哎，刚才你提到了这是一个全市性的活动，但是呢，咱们房山那边呢，它相当于是一个总决赛。在这个总决赛当中呢，有很多选手啊，就是经过之前很多轮的初选、复选，有十几位选手参加这个总决赛。 对，有11位选手进入了总决赛。 哎，那这11位选手当中呢，我们又请到了两位代表者，两位佼佼者，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哈。这样一个活动呢，相信很多朋友都比较感兴趣哈，特想了解我们的这两位参赛选手。他们平常都在做什么？是不是受过专业的朗诵训练？然后是不是喜欢读书啊？我们这样，我们先问问宋阿姨啊。宋阿姨，我听说您唱歌唱得特别好啊。 我从小就喜欢唱歌， 是吧？参加过合唱团，是吧？ 对。 啊，那平常喜欢朗诵吗？ 喜欢朗诵。 平常主要是朗诵一些什么作品呢？诗歌、散文，还是什么小说？ 因为我是做教师的，所以我喜欢朗诵儿童的诗歌，老了以后就喜欢朗诵那些有血有肉的一些好的诗歌。 就是您参加这样一个活动，家人支持吗？ 家人支持。 支持。 嗯。 哦，他们也都是您的粉丝吧？ 也是。有时候我就经常朗诵给我姐姐听。 嗯， 因为我姐姐是学中文的。 哦，您是老师。 姐姐年龄也应该也不小。 我姐姐比我大一轮。 哦， 那真是朗诵之家了。 那就是80、 87岁。 哦，87岁。 我的老母亲也是学中文的。我喜欢文学，喜欢朗诵，受家庭的影响，更受我小学的一位老师的影响。 哦， 因为我是东北人。我是49年来到北京的， 到北京之后呢，我在一个镇上的一个中心小学读书，上五年级。因为这个小学的学生啊，一律是北京人，只有我一个是从东北来的外来人。当时我就说一口东北大碴子。我记得我们学校是北京市第一批成立少年先锋队的学校，然后少先队整队的时候，我报数正好是44名，我报数的时候就报44，所以就引得大家哄堂大笑。然后老师呢想给我调整一下位置，让我靠前，再报我就报43，所以这样呢同学们就老笑我，给我起外号就叫43。后来我就吓得就不敢讲话了，一天到晚也不讲话，同学就给我起个外号叫老蔫儿。 嘿， 后来上6年级的时候，我来了一位班主任，他叫韩文杰，他看我唱歌挺好听，跳舞挺漂亮，而且我还会指挥，所以他说你为什么不爱讲话呀？我就说老师他们老笑话我，老师说我培养你，你找一首好诗，然后你给我朗诵。我就找了一首诗，叫做《我们是明天的共青团员》，然后我就反复的练，老师反复的给我指导，最后就在5、6年级联合的朗诵和讲演比赛当中，我就出奇的拿到了第一。从此以后，我既感激我的老师，我就更喜爱诗歌了。后来我上高一的时候，参加了北京市宣武区的朗诵比赛，我以一首《世界》夺得了比赛的第一名。从此以后，我就跟朗诵结下了不朽之缘。 哎呀，太好了！这个故事让我们听的真的是热血沸腾啊，非常励志的一个故事。当然一会儿呢，我们有机会也来欣赏一下啊，这个宋阿姨她精彩的朗诵。那接下来呢是2等奖的获得者韩子周，我介绍一个细节啊，其实刚才在上节目之前呀，二位选手呢也是互相非常的欣赏，互相非常的欣赏，都说对方应该是第一名。那么韩先生呢，我知道您是一个艺术家，您是一个画家，对吧？哎，画家跟朗诵似乎有些朋友可能不太能够结合起来，您是怎样一个机缘巧合，就是喜欢上朗诵了呢？ 是这样啊，因为大家知道，画家听起来这个很风光，很帅啊，但是一般的来说是个很苦的差事，需要大量的这个伏案的时间。所以呢，曾经有一段时间，你想这么多年下来啊，我也觉得，哎呀，自己好像攒住了。啊，这身体啊，这颈椎啊，腰椎都很难受啊。我想找一个方式来放松一下。后来我也找不着什么好办法，我一直在体育锻炼这么多年没间断过。但是呢，我想有一个什么让我比较文雅一点的方法来放松一下。这么着，有一天我从小区门口路过的时候，看见那儿贴一广告，上面写的是全活街道帮那个办事处贴的，说有一个朗诵班。当时我真的不知道什么叫朗诵，后来我一想，既然哈，我就打电话问问吧。我给他们打电话，我说你这有一朗诵班，他说是。我想我记得我当时第一个问题问人家，我说是免费的吗？ 嗯， 啊，人家说是，哎，您放心来吧。嗯，我说那需要不要什么基础啊什么的？不需要，我就去了。我记得第一次上课的时候，老师说呢，我也得知道学生的每个人的情况哈，你们挨着个来展示一下。我记得你想咱们什么都不知道，我一想找一最简单的吧，啊，李白的《望庐山瀑布》是吧？啊，来一个，我一想这四句我怎么能对付下来啊？ 对对对， 小学的时候怎么着也上过台哈，结果我上去以后完全出乎我的想象， 哎， 就是说底下真的有40-50人坐在那儿时候，你站在上的完全不是这感觉了啊！我才那一刻 不由得自己不紧张啊， 不由得不紧张，腿也哆嗦，膝盖也哆嗦，手都哆嗦。 哇， 哎呦我天哪，我现在想起来也觉得一下体会到老师的不容易啊。哎，宋老师原来是做老师的哈。哎呦，后来我下来以后到什么程度， 口干舌燥，我得喝点水。 嗯， 这个水都倒不到杯子里。 哎呦喂，这就朗诵那么几句啊！ 啊，就到这情况，所以我有才知道我差了多少。 嗯， 啊，那么我想啊，作为一个画家来说，他很大程度上需要的是一种内心的定力。 嗯， 啊，我当时意识到我的这种定力不够。 嗯， 啊，你想你要参加笔会也好，是参加什么也好，我觉得你写出画出自己的水平来，确实需要定力的。 嗯， 这个时候我说我当众。就朗诵这么几句诗啊，弄成这样，我当时很惭愧。 哎、 所以呢， 您其实也是有点这个过谦了哈。 对， 咱们说这个隔行如隔山，对吧？ 对， 就是那个东西，它是站在舞台上，让大家都看着你。但是我们画画的时候，其实它是一个非常个人的一个创作过程吧。但是，您说的也对啊，就是多尝试，其实可以开阔自己的一个视野，对吧？ 嗯，刚才你说的这个说绘画。和朗诵之间的这个关系， 嗯， 我想我通过朗诵，那么我的书法水平、绘画水平也相应的有一个提高， 哦， 因为我定力增加了。 嗯， 啊，你看咱们朗诵一般的参加比赛也好哈，表演也好，底下怎么也得有几百观众， 有 啊，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够把这个一首诗诠释的非常的饱满， 嗯， 我觉得这确实需要一个长时间的锻炼。那么经过这几年的锻炼，我也是。很多的比赛哈，我想宋老师在这一点上我们有同感啊，确实是在比赛训练当中成长起来的。 嗯， 在这一点呢，我特别的感谢这个咱们这个这叫 北京阅读季 啊，阅读季啊， 北京阅读 活动， 它是一个系列活动， 系列活动， 对 对 对对对，要没有这个怀柔推广这些朗诵啊，这些读书的活动，我不可能接触到朗诵。 嗯， 啊，那到今天我也不可能坐在这儿跟大家说这事儿。 哎，很好，我们就希望能够听到你们最直接的故事。其实刘主任，我知道您忙前忙后策划包括承办这样的一个活动非常的辛苦，但是他们背后的这些故事您是不是也是头一次听说呀？ 对，应该说非常感动，当然我想这也应该是在意料之中的事儿。我们房山区应该说连续举办了6届这个千人诵读活动，就是为了满足我们全区这个广大市民这种朗诵对朗诵的这份热爱，那么我们举办这样的活动，应该说给大家提供了一个非常广阔的舞台。那么像我们房山区像韩老师啊，和那个宋老师这样的代表呢，我们应该说也有好几位。那么这一次我们在全市这个总决赛当中，我们也有一个金奖获得者。那么这首作品，就是叫《妈妈和女儿》，应该说呢，这也是我们精心打造的一首作品，创作的一首作品，感动了所有的人。我们前期呢，在我们的重阳节的活动上，我们就朗诵了这一部分作品，在室外的朗诵，能让大家热泪盈眶。这种情况我觉得不多，但是呢，它说明一个什么？说明我们台上和台下的都是喜欢朗诵的，都是热爱朗诵的，都是和朗诵很有的深深的感情的。像刚才，宋老师这样，我觉得，一首作品能够打动人，我觉得不是偶然的，应该是大家对朗诵的执着和热爱。他不仅仅是喜欢，其实像韩老师这种经历，我觉得我其实每一个人应该说都离朗诵不远。 对， 我们小时候我们就背过书，上过台，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朗诵经历。但是我觉得可能是随着时间的变化，我们这种阅读习惯，特别是成人包括我在内啊，可能就越来越少了，我们可能就是离朗诵就越来越远了。但我觉得随着这个活动的深入，我们不光是大家这种阅读习惯的这个会在回归，我觉得同时是大家对朗诵的这种最直接的最打动人心的这种舞台的艺术的表现形式，我觉得会吸引更多的大众。所以我们一直会把这个活动办下去，所以我们房山呢也被称为阅读之乡。所以去年呢，我们也有幸承办了这个书香中国2013年书香中国的启动仪式。 啊，那个活动很大， 对我们千人，真是这个千人诵读的场面也很震撼， 应该说是震惊了北京，震惊了全国啊，震惊了世界。朋友们，如果您没有见过的话，应该在网上也有视频，对吧？ 对对对对。 但是您到现场那个感觉真的是完全不一样啊！千人在那块朗诵，我们这样，我们一方面要说，另外一方面呢，我们还要读啊，还要朗诵。我们先请韩老师啊，给我们朗诵一下，好不好？您即将要展现给我们各位听众朋友的是一个什么作品？ 啊，那个比赛的时候我朗诵的是《青春中国》，这是一首激情澎湃的歌颂祖国的一个作品，非常适合比赛。但是今天我看现场呢，我想有另外一个作品跟我这个缘分呢也很深，我想简单的介绍一下，台湾作家张晓峰的散文《雨荷》，这是1997年，当时我的父亲在肿瘤医院因为肺癌在那住院，当时他才58岁，在这种情况下呢，作为我当时28岁，父亲这个年纪啊躺在那儿，作为儿子我是很痛苦的，那么我想怎么来安慰他，我确实想不出任何的东西来安慰他。有一天我骑自行车从那个走的时候，听到一个这个广播电台正在播这篇散文，啊，其中几句话，哎呀，一下子打动我。没有阳光的时候，你就是阳光；没有欢乐的时候，你就是欢乐。哎呀，我一下听了以后，我就这个觉得太振奋了，我就满处找，最后从那个青年文摘上找到这篇文章，啊，一下骑着自行车啊，就骑了半个多小时到通州那个肿瘤医院，然后冲到病房里给我爸读这篇文章。当时我们爷俩听完以后都哭了。所以这篇文章后来一直到我父亲去世啊，给我们当时的那种困境里头莫大的一种鼓励，一直到现在这么多年过去了哈、啊，所以呢这篇文章一直在鼓舞我，在我困难的时候、消沉的时候，所以呢我希望今天通过这个啊机会，希望更多的朋友们、听众们认识这首散文。 好，好，那我们接下来就开始。 雨荷，作者张晓峰。有一次，雨中走过河池，那一塘的绿云绵延，独有一朵半开的红莲挺然其间，我一时为之惊愕驻足，那样似开不开，欲语不语，江红未红，带香未香的一株红莲。漫天的雨纷然而又默然，广不可及的灰色中竟有这样一株红莲，像一堆即将燃起的火，像一罐立刻要清泼的颜色。我立在池畔，虽不欲捞月，也几成失足。生命不也如一场雨吗？你曾无知的在其间雀跃，你曾痴迷的在其间沉吟，但更多的时候，你得忍受那些寒冷和潮湿，那些无奈与寂寥，并且以晴日的幻想度日。可是看那样一株莲花在雨中怎样的唯我而又忘我，当没有阳光的时候，它自己便是阳光；当没有欢乐的时候，它自己便是欢乐。 一株小小的莲花里竟有如此完美自足的世界，倘有何在池，倘有何在心，则长长的雨季何患。好，谢谢大家。 好， 哎， 太好了，嗯， 太好了，太好了。其实，这样的文字，这样的朗诵，确实给了我们很多的感动。同时呢，这些文字在关键的时刻，确实能够燃起内心的希望，让我们跟病魔做斗争，让我们跟困境做斗争。这就是文字的魅力，这就是朗诵的魅力。对，我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每年都会去中山音乐堂参加一年一度的那个朗诵大会啊，其实也算是名家， 嗯， 或者名篇的一个朗诵会。每一次啊，都能听到很多作品啊，甚至在席间也会泪流满面。就是整个在听完了这个过程之后，我发现是对自己内心的一个洗涤，对吧？我相信刚才像韩先生，他从最开始他所描述的哆哆嗦嗦的，连一首唐诗都有点读不下来，到现在的这种情况，对吧？应该说是一个翻天覆地，这也是自我提升，也是自我的一种修炼哈。太好了，而且我知道您跟爱人现在也经常会读书，同时呢会互相朗诵给对方，是这样吗？ 是啊，因为我从这个朗诵里受益以后呢，我就特别的希望把这个方法介绍给我的夫人，她在这方面呢是确实是稍微差一点的啊、哦。这真是不是、那个、 你不能人不在你就说吧，何况人就在边上 呢。非常的这个荣幸，我让他跟我一起来。现在呢，我们一起就是每天晚上的一个必做的这么一个环节功课，就是互相朗读。今天你看到什么好的文章了，感动的文章了，你读给我听。在这样一种聆听和诵读的过程中呢，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啊，然后交流啊，沟通啊，都达到了一种，因为我们在一起结婚已经20年了，从还是孩子的时候走到今天的中年，我觉得我们的沟通和感情没有达到这样一个高度，我觉得这也是诵读给我们的夫妻生活带来的一种美好的东西吧。 太好了啊。今天呢，我们就先介绍到这里，朋友们，明天再见。 热烈亲吻阳光，脱掉石头的衬衫，不隐藏最自然，我有我的色彩，芬芳的栀子花，随微风飘扬的爱，让青春留下空白，不应该就是这样一步留神爱上夏天，裸露自我的本色，想爱就爱，自由自在，一步留神爱上夏天，从不困扰不纠结，证明我存在，别走了石头的衬衫，不隐藏最自然，我有我的色彩，芬芳的栀子花，随微风飘扬的爱，让青春留下空白，不应该就是这样一不留神爱上夏天，裸露自我的本色，想爱就爱，自由自在，一不留神爱上夏天，这天